绿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夜晚的水面晚霞，

Are you

三班正上弦，七人送到金沙滩，月亮照着你，月亮照着我，知心的话儿说又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啊，说呀啊说不完。在海防线，我愿将你等待，归时越正远。月光光正满弦，溪上人儿为归千里心有心相连啊，心呀心相连哦，心呀啊心相连。相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再等你月儿圆。你莫把风浪掀，你莫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再等你月儿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猜谜语》，孟歌带来的《万众一心奔向前》，韦唯演唱的《走过来依然是你》。

还是软弱，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，顾虑太多，是不是不说，但生活不能一错再错。 脚下有河，去向哪里？ 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的所有，亲亲，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， 我来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了太阳，我将非常富有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沈晓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青春呀青春，

比些小赞啊，比些小赞。留恋，留恋，吻别。 下面请欣赏叶采华演唱的《残花姑娘心向党》，陈琳演唱的《只有这地球》，汤灿演唱的《祝福祖国》。 Yeah.